那我们现在呢，太阳偏的方剂啊，当然东一点西一点，还有一些没有讲的。不过呢，这些零零碎碎的小遗漏啊，我们可能到了最后一堂课、最后两堂课的时候，我再回头来一起把它处理了。那我们现在也以这个课程的大结构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就进入阳明篇。那么张仲景的阳明篇啊，我向同学说明一下，就是在我们桂林本的阳明篇啊，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就是一个是感冒阳明病的部分，一个是这个现在医学称之为就是肝炎黄疸这个病的治疗的部分，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是阳明杂病，就是这个阳明区块啊有什么，就是不等于感冒，但是呢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什么寒啊热啊塞住啊等等的故事情节。而这三个部分呢，这个后面第三个阳明杂病的部分，在伤寒论跟金匮要略本里面是拆开来算到杂病的啊，所以我就姑且称它为阳明杂病。那我们理解这个张仲景的这个六气之病的分类法啊，我觉得就是所谓的阳明区块，或者是我们说脾筋所主的太阴区块啊，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其实阳明也是我们这一条消化道，太阴也是我们这条消化道。那会放到阳明的病呢，比较是这个消化道的传输功能，就是作为六腑的这个胃腑或者说大肠腑，它运送东西的功能。那会放到太阴的呢，就比较是这个消化系统它如何把营养调度去支援你的身体的所谓消化吸收运送的功能，就运送输送营养的功能。所以这个张仲景的这种分类法呢，也就是不是那么严格的照着我们今天的解剖学的角度在处理这个议题啊。当然太阳篇的话，你也可以说最后的蓄血或者是蓄水，像五苓散症啊，你也可以说它是治疗泌尿系统的肾，也就是膀胱。你也可以说五苓散整个是支援中医的生理学的小肠的功能，就是人体里面吸水最多的小肠的功能，五苓散在支援。所以就也就是说，因为中医的理论框架，又有五脏六腑的这个五的地图，又有六气的这六道墙壁的六的地图，所以当这东西重叠在一起的时候，什么归到什么是有点麻烦的。而阳明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一个人得肝炎了变成黄疸的时候要怎么医，那这一块呢，我想先拿掉，等到我们讲完了少阳篇的主轴方剂再回头来讲，因为治肝炎会用得到很多柴胡剂，你柴胡剂熟悉了以后再回头来看，学习起来会比较轻松。那至于说你说为什么肝炎的发作要算阳明呢，我想因为张仲景对于阳明的分类就是这个人发烧然后自己觉得热出大汗耳脉比较红大，很可能在张仲景的临床遇到一个肝炎的病人，他也是发烧然后脉比较红大，然后自己主观也觉得比较偏热，那张仲景自然而然就会把它归类于这个阳明。不过呢，这地方又牵涉到第三个问题了，就是张仲景时代的人类啊，或者说中国人，好像疾病的转归相当容易变成阳明病。你也可以说，说不定在就我们如果以此倒推的话，说不定那个时代的人是比较阳气比今天的人旺盛，可是他的阴的部分，就营养的部分比今天的人不足。所以就是稍微比今天人更阳实一点，更阴虚一点，所以感冒很容易就变成，这个身体有这个能量去打仗，但是没有足够的水分跟营养，所以就烧干掉了的这样一种故事情节。所以相对于今天的人的身体现状来讲的话呢，张仲景的《阳明篇》的条文，如果以宋本《伤寒论》来说的话，《阳明篇》98条。对于今天的来讲，这个篇章有一点过度肥大。 张仲景里面有很多要提醒你说啊，比如说你要用大承气汤正以前啊，你不确定是不是要用大承气汤，你不要贸然出手，你先用小承气汤去探一探它。如果他用了小承气汤，大便没有下来，但是一直放屁，那那个时候你才用大承气汤。就是这个几个承气汤的进退之间，张仲景的琢磨是很多的。可是呢，我们今天学中医遇到大感冒的时候，有没有人生有没有什么机会用到承气汤都很难讲了。就是我们今天的感冒会这样子大热大渴出大汗，然后便秘到五天不大便的情况的人，有生之年我认为一定有过了啊。但是同学有过这个经验的举手好吗？哦，耿兄有啊，汉朝时代的堂堂正正的好人类是吧？啊，那还有别人有过吗？耿兄你很孤单啊。啊，这边也有人有过， 家人 啊，遇到过。所以就是说今天的话，我们这个东西就知道到这个程度好像也就可以了。那张仲景那些非常细微的处理手法，基于现代人没有那么多这种体质，所以我们就可以稍微放宽心，就是不用那么用功的去啃张仲景阳明篇的每一个条文。因此呢，我就觉得我们这个阳明篇在治疗感冒的部分，我们甚至连课本都不一定要翻了。就我这个讲义第四页，这个白虎汤证实是这样，然后承气汤证是这样，就你大概知道到这样也就好了。就是因为我的治疗经验是，这个病人呢在阳明经病白虎汤证的时候，我用白虎汤帮他把这个烧退掉以后，往往接下来他的身体就被我打得有点偏寒，然后就一直拉稀。那这样子都已经一直拉稀了，你就不会有机会用到承气汤证了，就不会用到承气汤了。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为多。那么白虎汤的话很简单，发热出汗，主观觉得热，脉红滑，就这样，就是右关脉明显的有比较有力气的滑脉，红就可以了，没有到滑都可以。那因为白虎汤是一个阳明经之病，所以白虎汤有的时候会多一个主症，是看起来脸脏脏的，就是阳明经在燃烧的时候，人的脸啊的那个脸色会好像，就是会被阳明经会勾勒出一条几那个皮肤的烧焦痕，就脸上会有黑黑的焦痕，所以你会觉得哎，看起来张仲景说面垢，好像脸上有污垢啊，所以这也是白虎汤症。那另外呢，虽然在经络学上不是很说得通，但是阳明病的头痛啊，尤其是白虎汤症的头痛，通常是痛在这个地方，眉棱骨。所以呢，发烧有的时候就算他脉象不是很具足啊，就算他的脉象可能你会觉得应该是浮吧，好像浮而有力啊，这是不是其实是麻黄汤或者是葛根汤啊？但是一旦这个病人是眉棱骨那边痛的话，我们还是会考虑有可能用白虎汤比较有效。那用了白虎汤的主轴药物是生石膏，那用了生石膏的话啊，他这个人他就会全身皮肤薄薄的渗出一个汗，也那个薄薄的渗出一个汗的感觉跟那个太阳病不太一样。因为太阳病是你喝了这个药啊，从无汗到有汗嘛，比如说麻黄汤它开汗孔才有汗，桂枝汤汗孔没有开，可是你喝了药保了难再出一层汗。那桂枝汤你如果不另外喝热粥热水，不另外加衣服，它不见得会出汗。麻黄汤是你不喝热粥热水，就是你光是靠麻黄的效力也能够逼出汗。那白虎汤的情况是这个人已经一直在流汗了，而且本来那个汗就已经是还蛮大颗的了，可是呢你吃了白虎汤，这个生石膏在你的阳明燥经之气的范围里面把那个病邪往外一推，你会好像在那个大颗大颗的热汗后底下微微的出一层薄薄的甚至有一点清凉感的湿气，然后烧退掉。就是这是石膏发汗的发法。那白虎汤呢，它的 结构啊，是生石膏为主。那生石膏就不用少放。像我如果治疗这个一个大人的白虎汤症的话，我通常一开就是现在剂量的四两吧，37.5×4是150克嘛，啊，就是150克就开下去了。就生石膏嘛，反正煮不化嘛，也不用客气，就然后稍微垂碎一点。那我不晓得大陆人的这个药房是怎么样啊，可是我们台湾写药单的话，可能要特地强调注明是生石膏，因为台湾有一些药房，它的石膏是放熟石膏，生石膏是透明的结晶体，熟石膏是像粉笔灰一样的东西。那熟石膏我们一般是干什么？我们小时候啊，有卖那个小孩玩具啊，那个做模型的那个模子，那个模子你糊进那个熟石膏粉，加点水，然后过一会儿倒出来就是一个石膏硬块。所以呢，如果你买到的是熟石膏的话，这个你煮完了汤，所有的药渣就是结成一个石膏像这样的扣出来啊，但是那这样你就知道不对了。生石膏是透明的白渣渣，煮完了还是透明的白渣渣。那要清这个阳明热呢，那还是生石膏比较有力道，熟石膏好像不一定那么好用。当然有一些后代有几个医家还是很喜欢用熟石膏啊，就是取它那个不上不下的那个含量度。但是这个以阳明病来讲的话，生石膏才打得准。那熟石膏你就当作是后代医家治疗别的状况用的。那有我曾经有一个 住在新竹那边的朋友啊，他到药房买药说没有生石膏，但是有熟石膏。他就问他说，那你们这个熟石膏是治什么病的？哦，他说人家买回去做豆腐用，啊，点豆腐啊，用熟石膏的货。那这阳明病的发烧呢，如果伴随着嘴巴苦的话呢，阳明病的时间是黄昏的时间，所以这个病人通常到了黄昏的时候嘴巴比较会发苦，那就是大概这样一个状况。白虎汤，那白虎汤再加一味人参呢，那它也是主症多一点而已，就是白虎汤症的人觉得十分的口渴的时候，就用白虎加人参汤，就加一个人参来补水。所以这个同学应该也觉得这个不会很复杂，它的加减法基本的这个进退非常的单纯明快。那在杂病里的，不要说杂病啊，因为在辅行诀的那个二淡六神汤啊，就阳淡阴淡，然后这个青龙白虎朱鸟玄武的这个二淡六神汤里面，白虎汤是一叫做小白虎，那白虎汤上面还有一个大白虎。那大白虎的方剂结构是张仲景的菜后篇的竹叶石膏汤。那这个菜后篇啊，菜就是病好，就是病好了以后呢还残留着一些问题的，这个就是伤寒论厥阴篇以后就是菜后篇了，就是治完了之后还有的问题，有一个竹叶石膏汤的结构。那竹叶石膏汤的结构来讲的话，就是更清上焦热。那这样说吧，张仲景说竹叶石膏汤是大病之后这个人还是非常有一种虚弱感，觉得好像没力气，就用竹叶石膏汤。但是这个地方啊，就是今天的现代人大病之后的虚弱感通常不是用竹叶石膏汤，因为今天的现代人就不是汉朝人的阴虚体质。所以张仲景的故事情节如果是那种阴虚体质的汉朝人，他是病完了以后整个人是发干的，所以这个人是又虚又热，所以这个时候要把那个人已经病得都干掉的那个产生的那个燥热把它去掉，让这个人恢复元气，那是用竹叶石膏汤是适当的。所以竹叶石膏汤它是一个有白虎汤的有白虎汤的清热的结构，而且加了竹叶让它的清热的范围更广，但是它里头加一些补养的药，加一些安定你脾胃的药，就等于是又滋润又补气又清热的这个竹叶石膏汤。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感冒，如果是以我这个慢慢教的那个班的同学的反馈来说的话， 感冒收功药通常是用小建中或者是真武汤，因为大家治感冒如果治伤了的都是阳虚体质的伤，所以就是 治感冒治过了之后心悸啊，小便不利啊，没力气啊，所以感冒后心悸用小建中也很好，用真武汤也很好啊，就是大概现代人是游走在这个地方。那所以呢，这个竹叶石膏汤到底要拿来治什么呢？变成说我们今天这个白虎汤加味加出来的竹叶石膏汤适合打的点，一个是我们等一下会翻过去快快看一下的，一个是治中暑啊，就是又热又虚又渴这个中暑，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治疗某一种特殊的胃痛，就是这个东西其实竹叶石膏汤治的胃痛啊，可以说是某一种虚劳的胃痛，就是这个人呢他是工作繁忙压力也大，然后呢这样子在繁忙阴虚的状态之下他上火，就是其实一开始也就有血虚的调子，他上火然后他胃痛，那他的这个上火胃痛呢，你会知道说你把他的胃脉啊，他的胃脉是带红滑的，可是这个人本身又是一个累道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气很虚的人，但是他的胃又在发炎，那就是当然脉象上你要把得到有实热的红滑的胃脉啦，至少要跳得尖尖的，因为我们台湾喜欢 用科学中药嘛，所以就是人虚可是胃又有尖尖的滑脉在发炎，那这种情况就竹叶石膏汤非常好用。那至于张仲景的病后调理的那个竹叶石膏汤的用法，那我们现在就比较没有机会用到这样子。那这个白虎汤它的这个结构啊，生石膏、知母、梗米跟甘草，那甘草讲过了，梗米的话就是我说过梗米用在什么地方放多少煮多久，这个你跟半门冬汤做比对，然后跟这个桃花汤做比对，自己去看那个逻辑自己也可以理解啊、哦。反正照它的放就好，因为白虎汤这个生石膏比较凉一点，然后里面的知母又相当的凉，所以你总是要用一点梗米啊来护住胃，然后并且能够让肠胃把水湿抽走啊。其实就单一味米的米煮的米汤就是一个肠胃祛湿的药，这是张仲景给肠胃祛湿喜欢用米汤，只是我们今天呢如果米是煮成了粥，那又不如何祛湿，就是煮到变成粥的话又变成这个它是一个比较是滋补的东西啊。但是呢如果你是米煮成好像是水里面有米是熟的，掐起来是已经煮软了，但是那个水汤水还没有浓稠的那样子的米汤，在经方里面还是有祛湿的效果的，但是煮得更久变成粥状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祛湿了。但是呢以我们今天的人的肠胃啊，用这个知母呢有些人就是会被那个寒了一下哦，接下来肚子就不舒服，然后开始又寒到变成理中汤症那样子的拉稀，那因此知母到近代就变得不是那么好用，所以你张仲景的那个比例主要就白虎汤，你记得就是你要退那么高的烧，你生石膏不要少放，就三两四两就放下去，就是很爽快你把它放下去，那梗米反正有没问题嘛，对不对？那甘草也没有问题，剩下来是这个知母的剂量的调节。那知母的话，如果这个人体质平常不太虚的话，你大概今天的给病人喝的一碗汤剂里面，因为其实张仲景的方法常常一碗就有效了，还通也不用煮到第三碗了，就一碗的汤剂里面知母大概放个两钱吧，好像更多也不必了。不过呢如果这个人的脾胃你就知道他平常这个消化就不是很好的，那其实历代医家一直有这个换掉药的做法，就是比如说换成另外一种凉润的药叫做玄参，然后你怕玄参伤了他的胃还再加一些山药，就是这样子的做法白虎汤依然会有效，因为主轴是在于生石膏，那知母比较是这个人啊烧的都身体，我说过那个幻想的画面这个人身体都酸掉了，就是烧的人都 有一点酸臭酸臭的那个样子的时候，用知母去象征性的说法，好像让他的身体比较碱性化一点，这样子的感觉用知母。那我们现代人即使是得到了一个阳明病啊，往往体力也还没有好到知母好用的程度，所以现代人就可以加比如说三钱玄参，然后再加上六钱山药，那这样子喝下去的版本病人会稍微舒服一点啊。这是白虎汤。那既然讲到白虎汤了，我们就顺便把前面这个前面第五卷的这个六气之病的这个暑病篇把它快快的看过一次啊。暑病篇就是人中暑了，这个第五卷的暑病篇。那这个暑病篇啊，张仲景这个地方写的方剂是非常的多。那我们今天要学的话呢，就不用那么努力了，因为是这样子啊，我们用后代中医对于中暑的看法来说的话，就是历代中医对于中暑的看法是这样分类的。他说有一种中暑是这个人因为天气热，然后就一直出汗一直出汗，然后就汗出太多，元气散掉太多，于是他就虚脱了。那这种的中暑就是因为热而气虚的状态。那另外一种的中暑呢，是他受了热以后，他的身体那个热啊被闷在里面，所以他昏倒了。所以直接气散而虚脱的，我们称为阳暑；闷在里面而昏，热闷在里面而昏倒的叫做阴暑。那么阳暑跟阴暑的差别是这样子：就如果这个人是热到气虚昏倒的话，通常当然人气虚昏倒而倒在太阳下，那这个很虚弱的人身体里面当然还是会继续被晒得有热邪进去，对不对？但是因为他全身是敞开的，所以如果那个人的脉象没有很清楚的那种没有很清楚的那个热象的话，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临床中医临床来讲， 我说台湾的意思是说啊，因为我们台湾人地处亚热带，那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小岛的位置不如泰国那种全热带，但是也不如中国中原的那种不是热带，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赤道国家的人跟我们亚热带国家的人跟就是北方的人的皮肤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台湾人几乎就是汗孔常开，因为我们环境湿，所以台湾人去坐飞机，如果坐13个钟头的飞机啊，常常会有机会被这个飞机的空调抽到，你飞机上不停的喝可乐、喝啤酒、喝葡萄酒什么的，下了飞机，哎，这10几个钟头都还没什么尿，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他的皮肤的水都被那个空调抽掉了。可是这样的状况，如果是北方的人的话，通常皮肤的保水能力就会比台湾人要强一点。所以如果是比较干燥地方，北方地方的人，那不一定会是坐个飞机可以像我们这种热带亚热带地方的人被抽到那么干。所以我说因为我们台湾人本来就是这种汗孔不关，然后很容易元气散掉的这个生活环境造成的体质，所以台湾人的中暑倒下去啊，往往就是直接给他补元气就治得好了。就是这个直接补元气的话啊，就是好比说用生脉散再加重一点的黄芪，就生脉散也是又凉又补气嘛，那黄芪补给他更多的气，就是往往是这样就可以，就是那样昏一下，然后整个人要倒下去，就是补气就好。那但是呢，台湾人有的时候啊，就是热气闷在里面，那个中暑呢，就是他比如说天气热，他晒了他大太阳回来啊，就觉得啊，整个人一直恶心那种感觉。那种恶心呢，当然如果你用仲景的方，又虚又有热邪在里面，对不对？ 这直指之方竹叶石膏汤，白虎加人参汤。但是我们台湾人因为、啊、本来对这个中暑这个事情的耐受度就很低，所以呢，虽然你恶心了，其实你身体里面那个邪气，就台湾人很脆弱啦，一点点小热气就撑不住了啦，所以你里面的那个热气其实量还没有大到需要那个全方全帖的白虎加人参或者是竹叶石膏，所以台湾人比较常常可以用的方叫做六一散，就是一点点，就是一点滑石，一点甘草，科学中药都买得到的，就那样子一克或者是一克半，热开水一吞，那个热气散了，哦，也就平复了。那当然你要贵气一点，说我也想要补点气，那你就白虎加人参汤或者竹叶石膏汤，再多配一点生脉散，这样吃就一克两克这样吃，台湾人基本上中暑这样吃就很安稳了。那也就是说，滑石也是清热的，让它从小便排掉，石膏清这个热从发汗发掉，就是也就是说滑石剂或者是生石膏剂都是比较是对治这个阴暑，就是这个人不是整个人发散发到虚掉，而是有热气闷在里面，所以他要把热气发掉或者把热气从下面抽掉。那中暑治法我觉得大框架来讲同学学到这样就可以了，那至于说什么顺便有加湿气的啦，这个片上里面再加一位什么东西，那你就尝试范围内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因为主要是中暑的主轴就很轻松的搞好以后，如果还残留湿气的话再说嘛。当然 我也听过上次讲到五苓散的时候，也听到什么谁说什么他的就陈助教说他女朋友、晒了太阳，好像是逛动物园还什么东西忘记了，反正晒了太阳以后是又口渴又尿少，那就五苓散就解决了、啊、所以大概、这样子就可以。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回到阳明篇的主轴来看三个承气汤。那么三个承气汤的、结构，我也是不想翻课本的，因为我直接不翻课本用讲的比较快啊。不过这个药物的排列组合同学就听一下啊，就是调味承气汤是很多芒硝配上大黄跟甘草，就是调味承气汤，因为三个承气汤都有的是大黄，那大黄是一定会让人拉的，所以这个三个都有。然后呢，调味承气汤有甘草，然后小承气汤、大承气汤没有甘草，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调味承气汤是不急着让这个人往下拉，就是它因为大承气、小承气都没有甘草，就是让大黄爽爽往下冲的。但是调味承气汤不是，它是大黄的那个力道有被甘草变得比较缓和，而主轴在芒硝。那芒硝在治阳明病的时候是超级清热药，就是把那个热气都拔出来排掉的药。所以阳明病有多热啊？就是它的热度的指标在芒硝，不在大黄，这样同学可以听得懂吗？就当它还在能量的阳明病，那个热是对到白，就是对到石膏的，生石膏的。那但是呢，到了肠道的阳明病，那个热或不热的决定，就是对应的药是芒硝，而不是大黄。大黄虽然会让人拉，但是它却不是十分之寒的药。那也就是说，调味承气汤有大黄，就是它热很多，但是它却没有任何要你努力去拉的药。所以它是一个热多但是大便并没有非常便秘的状态。那大承气汤是有大黄又有芒硝，而且还要加上通大便的枳实厚朴，所以大承气汤是热很多而且非常便秘的状态。那小承气汤呢，是有大黄有厚朴有枳实，没有甘草，但是也没有芒硝。所以小承气汤的故事情节呢，是热不太多，但是大便非常干。这样子可以吗？就是你大概理解。当然你要说芒硝有没有帮忙那个大便的滑动的效果，其实也是有的。像郝万山老师就说，其实啊，这个桂枝麻黄汤发太阳的汗，白虎汤发阳明的汗，那承气汤呢，芒硝这种盐类的东西让肠道内侧反那个逆，就是反逆渗透一样的渗出水来润大便，它也是在发阳明的汗啊。 它是发从大肠内侧把汗发出来，就像是麻杏干石或者小青龙从肺的内侧把邪气推出来是一样的道理，就是麻杏干石小青龙也是从肺部的内侧把邪气推出来，那同样的这个芒硝也有从内侧拉出肠道内的汗水的感觉。当然大承气汤是那个大便已经干到哦，都粘在那个肠道上了，所以要肠道内侧渗出水才能让那个大便稍微松脱一点，这样的故事情节。那所以呢，调味承气汤很热，大承气汤很热，小承气汤不太热，这是以方剂来说。那所以我们今天的阳明病的临床呢，你大概只需要学这样的辨证就好了，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就三个汤啊都是不太大便，那小承气汤跟大承气汤是已经不大便四五天了，就拖到这么久，因为没有拖到这么久啊，你还是会觉得这是白虎汤症，就是要不大便至少超过三天你才会感觉得出来这是一个承气汤症。那调味承气汤呢，倒是不见得这个人大便一定是便秘的，当然以便秘的情况为多啦。而调味承气汤的最主轴的辨证点叫做蒸蒸发热，好像蒸笼一样的发热，也就是说啊，阳明病它的这个机转啊，在这个阳明府病，它从调味承气汤症变成大承气汤症，它的那个故事情节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就是在调味承气汤症的时候啊，这个人的身体里面中心轴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热能，就是白虎汤还在 muscle 手脚这边产热，它的这个中心轴产生了很多的热，而调味承气汤的故事情节，它那个热还没有被封到下面去，没有被封印到下面去，所以它那个热是你会能够感觉到这个人啊头脸哦轰轰冒热气，所以调味承气汤的辨证点是这个人的头在这边，对不对？你在他的头的上面这样子摸摸他头上方的空气，你看他有没有那个热气从头上冒出来，这个好像那个什么古老时代的武侠片，对不对？帮你运功疗伤，头上这样喷蒸汽的，有没有？就是那个样子啊，就是那个是调味承气汤症，就蒸蒸发热。那这个，那等到调味承气汤症转为大承气汤症的时候，那个头上蒸蒸发热的情况就退下去，然后大便真的死硬死硬的干在里面。但是这个时候那个热被闷住在里面了，它就会转化成，就当然这个人如果你要说客观的量体温的高烧，可能都是39度、39度、39度啊。但是到了大承气汤症，那个热被闷在里面了，它就会代偿性的手脚出大汗。就这个人当然一直是阳明病，一直是主观觉得热，脉比较红。那在白虎汤或者白虎加人参汤的话，脉是红中带滑的。那等到真的变成大承气汤症的时候啊，其实调味承气汤症的脉还是可能是红中带滑的，但是完全变成大承气汤症的脉的时候，这个脉就会开始红滑，脉里面底下有比较硬硬梗梗的那种硬邦邦的脉了，就是浮取当然红滑脉可能还是有，但是压到底的承取它就有开始硬硬的一条脉结在底下了，因为身体里面有硬的大便啊，所以变成这个样子。那所以调味承气的热反内转成大承气的热的手脚大汗，那我们今天临床知道变成你要这样就好了。那小承气汤呢，就是他这个人就是阳明病然后变成便秘，但是呢他既没有头上的蒸汽一般的热在喷，也没有手脚这样子喷汗的在喷，那你就会知道说他是阳明病，而且他也变成便秘了，但是它里面的那个热并没有那么凶猛，所以这个芒硝不用也好，就是这是小承气汤的剧情，就是单纯的燥而便秘了，用小承气汤，所以临床来讲就知道到这样就好。那因为大承气汤它有芒硝有大黄啊，它有这个强力的刮除能力。曾经在苏州的时候啊，这个小胡助教跟老同学婉慧姐啊，他们请教龙老师一些妇人病怎么医，结果他们在跟龙帅江老师聊的时候啊，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一种妇人病叫做子宫内膜异位，有没有人听过？那结果呢？结果龙哥哥就回答说，啊，子宫内膜异位啊，那个我是用大承气汤。那结果就是这个话我忘记是怎么讲的了。于是呢，婉慧姐就有点觉得说，好像是她觉得说龙老师是不是是中医啊，所以不知道什么叫子宫内膜异位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子宫内膜异位哦，我也是婉慧姐解释了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听到子宫内膜异位就会觉得哦，子宫的膜歪掉了叫子宫内膜异位，对不对？就是我会理所当然这样想，就我没有学过西医，我理所当然会这样想，那我就会想，那就是说，如果我幻想的是这个膜歪掉了，那我想说膜歪掉了，什么膜都归柴胡管嘛，都是柴胡龙骨牡蛎汤嘛，就我会这样想。但是婉慧姐的解释是，当然是说的比较清楚，她子宫内膜异位的意思是说，女人在月经的时候，子宫的那个膜内膜会脱落，那脱落的子宫内膜有的时候不是从下面出来，而是跟着血管沾到这里那里去。那有的人比如说沾到肺就变成会咳血，那个叫子宫内膜异位，就婉慧姐说的才是对的吧？对，那所以婉慧姐解释完了这一圈给龙老师说，这个才叫子宫内膜异位啦的时候，我说但听起来也是大承气汤症啊，就是说当你有那个身体里面有那个沾到这个血管的这里那里的那个子宫组织的时候，冲刷它，大黄、芒硝、厚朴、枳实有什么不对呢？对不对？所以就是虽然这也是有一点中医乱来的开药法，可是要把粘在血管里面的那些东西勾掉，那还是大黄、芒硝很好用啊，是不是？所以到底来讲，当然如果你要你确确实实知道是粘在血管里的话，你如果要用阶梯叔叔比较龟毛的厨艺的话，就会说大黄、芒硝有用，但是枳实、厚朴的结构管状物就是枳实芍药好用了，啊，就是我可能不用枳实厚朴，用枳实芍药。就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只有我在龟毛，就是因为就是那种，因为其实临床很多东西都差不多这样开都会有效嘛，对不对？所以根本不需要有这种洁癖的。就比如说那个龙哥哥他治这个左关有滑脉的人，他就会说这个就柴胡桂枝汤加上小承气汤，你看柴胡桂枝汤走到这个莫王之间嘛，对不对？那小承气汤把那个热清热泄掉，往下一拔，那热气就拔掉了。可是哦，我就不行，我就是要开柴胡桂枝汤加小承气，就是科学中药可以这个一瓢这个一瓢就好了嘛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严格的仲景药法，柴胡走的那条路是枳实跟得上，但是厚朴跟不上的。所以小柴胡汤里面那个厚朴，我就会觉得这个药它放进去就被辜负了，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个厚朴跟柴胡加在一起，它们的力道是互相抵消，不是互相增强的，这是一种浪费。所以我就会只放枳实，然后厚朴拿掉，然后觉得那个热要顺着少阳的那个淋巴里面的那个热毯什么要拔的话，再放一点什么牡蛎壳啊，或者是放一点芒硝，所以往往是挂成柴胡，就是挂成柴胡桂枝汤加大黄、枳实、芒硝这种结构。就但是我的这种龟毛，其实在一般的临床真的没有必要，我这个完全就是那种阿宅的龟毛。因为临床差不多大方向对也就会有效了，所以并不需要如此。那你说子宫内膜异位，大承气汤还是要照重点这样子一两一两二两几样这样开吗？那也不必那么凶，对不对？我们也是科学中药去试探一下啊，就差不多小剂量的让它循着你的血管走一走，如果刚好那个异位的那个内膜的组织有被刮掉了，大概也就没事了。那么那讲到这个阳明病的话题呢，就会继续带出下一个话题哦，就是阳明病有两个主轴啊，就是说首先是阳明病跟温病又有交汇的点。好比说啊，就是喜欢 欢经方的所谓经方派的医家，就常常会说，我们中医是不需要温病学的，因为呢，就是你的温病发作的时候，我用一个白虎汤把这个大热清下去了，那这个人也就算是治好了。所以强烈的不喜欢温病学来捣乱的伤寒派的人，有的时候会说，我们治疗比较热性的感冒已经有一个阳明病的版图了，那何必又另外搞一套温病学。但是呢，严格来说，就是温病的理论系统里面真的牵涉到有细菌感染的时候，那还是的确是可以有一个温病的框架，就是要加进那种比较有消炎杀菌的药味的东西。那但是这个到底是感冒还是温病的这个分野就是很为难，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今天阳明病，然后鼻蓄脓，那鼻子里面流出黄脓鼻涕的时候，这个黄脓鼻涕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感冒？当然在伤寒论够得到的地方，在这个点上还可以葛根汤加石膏桔梗嘛，对不对？那但是如果我这个小孩子啊感冒了，然后发肺炎了，那你治肺炎的那个方子千金维金汤，那个的确是治肺炎，不是在治感冒了，他的疾病区块已经转移了。那昨天讲到的那个肠痈阑尾炎，你一发起的时候还有厥阴主症可以抓的时候，那的确可以算感冒。可是你开始脓越烂越多，那烂到某一个点之后，那就是大黄桃仁汤的那个就是开始在阻止它发炎化脓。那再更过去，那个一乙附子败将散，那是在清那个已经发炎过后残余的脓。就是在某些点，这个病就会脱离了纯粹的伤寒范围，而进入了有细菌感染的这个所谓并发症的世界。那这个温病，那我是说呢，如果今天你的一个感冒开始了进入温病的世界的话，当然我们这个桂林古本是有比宋本上任多一个温病篇在前面。那这个温病篇我不能用力教的理由，是因为这些方剂都还没有人用过，所以我没有任何临床参考。但是这个桂林古本的温病篇却可以看出一个很清楚的理路，我可以跟同学说一下的，就是它就是在感冒药的框架里面挂杀细菌的药，这样听懂吗？就是小柴胡汤挂黄连，小柴胡汤挂黄芩，小柴胡汤挂或者什么汤里面，白虎汤里面挂一个什么生地黄，生地黄也是凉血消炎的，所以就是治疗细菌消炎的药挂在感冒药里面。那当然你今天因为今天我们的感冒啊，猛烈的转到温病的情况倒是不很多了。等一下，说是就是所谓的不很多，就是如果那个病不是立即的有生命危险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学伤寒论的人哦，其实可以这个东西拆开来打，拆开来打方法就是说，你先把感冒治好，再看剩什么发炎。有感冒治好还剩肺炎，那就治肺炎。感冒剩好了还有哪里是肿的，什么淋巴肿，什么在治淋巴肿。其实淋巴肿也常常是少阳病的范围之内可以治好的。那还就是我这样问好了，我们今天如果要讨论温病学的话，不如我问各位，请问各位同学，你们的人生自己或者认识的人，感冒以后的并发症往往是什么？啊？肺炎？什么东西？啊？拉肚子还在感冒的范围，还不到温病。喉咙痛那还是伤寒的范围。中耳炎、鼻窦炎，鼻窦炎还可以葛根系，还可以搞。中耳炎的话，可能可以用柴胡剂，不但是呢，那个柴胡剂啊，用伤寒论以外的另外那几个什么，就是有更消炎一点的，就是治中医用来一般后代方用来治那个什么腮腺炎的那种消炎效果比较好的，忘了什么汤，就是柴胡清肝之类的，有的没的那些方，可能效果更好一点。那至于什么感冒的什么肺积水，那个还在少阴，肺积水本身是少阴病，所以那个还不到感染， 那还有什么？心脏病，那还是上瘾，那个还没有到感染。感冒之后连锁成风湿性心脏病，那个算胸痹啊。那对那个心脏，因为由此一说，说风湿性的什么什么病都是链球菌的感染，所以到那里的时候就还有杂病的机会了。那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张仲景治湿的方也是很神奇，就中医的湿病这件事情，就是中医说的湿的那个体质，在西医来讲叫做链球菌感染。那我们就两件事合成一件事，就是你的体内有那个环境，链球菌才能够繁殖。但它没有那个环境，可能链球菌的繁殖就会平复。啊，那这个桂林本的这个的治疗温病的方式啊，我觉得同学就是自己参考一下，就可以琢磨一下，因为你用药用久了之后，你自己会有一定的经验值，会了解到，哎，这个人除了感冒的主症状之外，还多了那种热烘烘的发炎的征兆，那你就照桂林本的这个打法，就把这个方剂全部都拆掉，就是我这个情况可以挂一下地黄，可以挂一下什么？那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说什么叫做问笨蛋的温病学啊，就是我说，因为我们现代人发温病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有一种就是温病你可以治好70%的那种笨蛋的温病学，那我就教你一下笨蛋的温病学啊，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人发温病，就是你身体一开始是一个感冒的身体感，可是你从头到尾就是觉得脉是带滑的，就是你的脉是带滑的、带红的，就是你虽然有太阳病那个身体感，但是或者怎么样，就你伤风，但是你那个脉带到红滑的时候啊，那你想说，比如说我说少阴病喉咙痛，如果你的脉是沉细的，那就叫少阴医就好了。可是如果你喉咙痛，你把你的右寸脉的确是又红又滑的右寸脉，那你就知道这是真正的细菌感染了。那我们目前为止，现在一般感冒比较容易跟温病挂钩的点，大概就是喉咙痛这件事。就有的时候喉咙痛是纯少阴，有的时候喉咙痛是加温病。那当你是喉咙痛的话，你的主轴方剂如果是带红滑的脉，你的主轴方剂就用，比如说温病学的银翘散好了，因为它对喉咙发炎蛮好用的。但是这个银翘散里面呢，你就可以想，开银翘散的同时，你就把你的左手脉跟右手脉，右手脉带滑，你就加生石膏；左手脉带滑，你就加生地黄。就这两路。那当然，其实你要细部消炎，还可以加黄芩、黄连、黄柏了。那你要微加一点黄芩、黄连、黄柏挂保险也 OK， 但是呢，那你要说我要不要用什么板蓝根、大青叶呢？在这个格局之中，板蓝根、大青叶也 OK， 就是又抗病毒又消炎，就是在这个格局之下可以。但是你不要给我说我在治《伤寒论》少阴病的时候还给我挂板蓝根、大青叶，那个会把少阴病的那个补阳的药的药性打坏掉。但是你已经知道是偏滑的脉来起手式的话，就银翘散打头阵，右手脉滑用生石膏，左手脉滑用生地黄。而且如果你今天是科学中药的话，你比如说一开始你是两克银翘散搭配 0.5 克的生石膏搭配 0.5 克的生地黄，然后因为你银翘散是一个叫你一直吃一直吃的药，就比如说两个小时就吃一次，两个小时就吃一次，就绵延不断的小量小剂量的吃的药。那你吃了这两个小时过完了，要吃下一次的时候，哎，你就可以拔一下脉，看看，哎，左手脉比较不滑了，那生但是还有一点点，那生地黄就减量了。然后右手脉比较不滑了，哎，但是还有一点点，那生石膏就再减量，就是这样子，左手的滑脉用生地黄去掉一下，去掉一下；右手的滑脉用生石膏去掉一下，去掉一下。当然，这个治法是很偷工了，没有办法到达这个无药可还是什么达元饮的那种路数，还到不了。就什么驱除体内的那个闷在三焦的湿热之气，那这个还到不了。啊，但是呢，闷在三焦的湿热之气这件事情，我听过大陆的朋友讲另外一个故事情节啊，就是他说，比如说大陆同学，我忘了他是说什么方子啊，好像是 三人汤吗？同学，请问有没有人？同学，他说的是，同学，请问一下，有人是已经中医比较熟的，请问三人汤里面是什么什么的结构？好，就是它是不是一个？我姑且问一下啊，它是不是一个又去湿又去热又治感冒的药？是不是大概这样的？ 去湿 是 不是三根汤啊？ 我听说的是三人汤。啊，杏 仁、薏仁那个去扣的，外扣的。 哦哦哦，好好好，就是它有芳香、祛湿、发散、治伤功。也就是说，比如说大陆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这段时间感冒，他用了好几次三人汤，都是一发就退。那他说那段时间是那个时候大家的体质就比较湿热，所以感冒里面闷进了湿热，就变成一个好像是比较偏温病学的三人汤症这样子。所以要就用这样子打法，就这样的故事情节呢，还是会听得到的。所以作为一个学习《伤寒论》的人，我就并不会特别的否定有这些其他打法，因为这样子说好了啊，即使我是用惯伤寒方的人，我还是会常常听到别人感冒的时候说，哎，你这个感冒有点夹温。那这个有点夹温，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样子或者主观的感觉，在那个脉浮啊，或者是怕风的那个里面，它本身还觉得闷热。那个夹温的时候啊，我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用，比如说出手的话，我就不用桂枝汤，而是用那个什么豆豉葱白汤，就是这样子，那个发上去的比较能够连那个闷住的湿气一起散掉。那至于说三人汤那个湿温病哦，我记得开这个药的朋友是说啊，这段时间大家都要小心哦，不要吃太多烧鸡烧鸭，免得得这种湿温病。那然后对方提出了这种就是蛮友善的告诫的时候啊，那时候刚好是过年期间，我们家鸭子是多的吃不完的，我每天都在啃烧鸡烧鸭。然后又觉得，然后因为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然后听人家告诉我说，哎，这个微信朋友圈有人提醒哦，我觉得说，我其实愣住的感觉是说，我其实吃了很多烧鸡烧鸭了，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湿温感，怎么办？就是那个又湿又温的那个感觉，好像并没有出现，所以就是说。人要怎么样去把自己搞上火？好，就是，怎么样把自己搞到身体里面淤积了很多湿热，然后来得一个湿温病？就是怎么样可以病过去？我不太会了，这样子讲。就是我的感冒倒是不常得湿温病，然后。我身边的人感冒呢，就是身体好一点的太阳少阳解决，身体差一点的少阴厥阴解决，我就是不太有机会遇到湿温病。就是但是呢，大陆的朋友的分享，所以我会幻想说，是不是大陆北方人这个肌臭比我们台湾人扎实，所以能够闷住多一点的东西。那如果你要说中暑有没有一个闷，比如说有一种中暑是我称之为冷气病，就是并不是中暑，而是你在热的地方进到冷气房里面，然后毛孔忽然关起来，那你本来要发的汗闷闷在里面，就里面有一股闷热不舒的感觉。那可是呢，我治冷气病是习惯用真武汤加连翘，就是连翘把血里面的湿热逼出去嘛。那真武汤治疗阳虚，那我们台湾人反正晒了太阳就阳虚。就我跟你讲，我在台湾遇到那种天气太热，然后整个人都很懒很倦的情况，我是觉得吃生脉散没有效，灸关元有效，就是天气热了，元气散了，就阳气不够了，是根本直接补足阳气比较有效。那因为我的生活环境是这样，就动不动就是气血虚而涣散的多，然后闷住来得湿温的少，所以在我的环境里面比较不容易处理到这一层， 所以我的经验值也相对的，就相对来讲就是比较不够丰富。但是呢，在这个不够丰富之中啊，倒是一般般的温病啊，我有我的那种，我就说，我因为我不是活在一个大家动不动就得温病的环境里面，所以我的温病方一直没有开到那么精湛。那我只能说我叫你们笨蛋温病打法。我在台湾最容易遇到的笨蛋温病打法是什么呢？就是厥阴温病。我在台湾常常遇到的温病都是厥阴温病，就是这个人感冒了发烧了，然后呢他的上半身觉得燥热心烦闷的不舒服，而下半身呢脚还是发冷的。就是我在台湾遇到的常常 一起手的温病是这个样子。所以也就是说，温病的身体感跟伤寒的身体感就是不是那么单纯型的怕风怕冷，而他本人有一个闷的闷热发烦躁的感觉。当然温病学的辩证还有更细，什么摸一下你的手腕的皮肤怎么样啊，那那些我因为也不常摸啊，也都生疏了。但是这样一种上半身闷热不舒，然后发烦觉得烦，但是脚却是冷冷的，也就是上半身觉得烦但是脚还要盖棉被的那一种。那当然你要说，如果今天如果是一个温病的发病的人，往往他一开始过来，就是就算这个人是一个完美的温病好了，他来的时候往往我们也是伤寒派的话，也是先看到白虎汤针，就先白虎汤给他请下去，然后等白虎汤把那个热大大都退掉了，再看他剩 再看他剩什么东西。但是因为白虎汤那个来那么一下，他感冒的部分已经清没有了，所以剩下的东西就是零碎感染，就不叫温病，就是温病要 A 加 B 才叫温病，那只有 B 没有 A 不叫温病，就变成说伤寒派的打法会形成这个结果。那我最近这些年通常看到发温病的起手式的病人最多的就是厥阴温病，就是上面烦躁然后脚要盖棉被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厥阴温病的方就是那个彭子义那个原运动的古中医学里面那个汤嘛，乌梅白糖汤。那民国初年的白糖还是黄色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用黄砂糖就好了。就是你拿五六颗乌梅煮差不多50公克的黄砂糖，那煮了之后，这个叫一般称之为酸梅汤，对不对？就看起来一点都不厉害，但是疗效如神。就是尹莹得过，叫他们喝这个。喝了以后，尹莹是立刻就拉出很奇怪的泥状大便，然后上面的热跟下面的寒对消灭了。那后来呢，何律师又得，那尹莹就教他可以喝乌梅白糖汤，而且尹莹跟丁助教他们喝乌梅白糖汤已经啊喝出心得了啊，就他们知道要怎么样到超市便利店去买现成的。他就说我们台湾的那个什么某某牌酸梅汤，某某台桂花酸梅汤，某某牌什么汤，他说重点是要看他的那个东西，冷冻饮料对不对？他是写乌梅汤，而不是写酸梅汤的，因为酸梅汤的最多的东西是山楂，乌梅汤就是山楂加的少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回家直接微波一下喝了就好了，不用自己再去抓药了。因为往往病到那个时候啊，那个中药房都关门了，但便利店还开着，好，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到便利店去抓个药就好了。所以最近得温病的人呢，我的助教就是叫他往便利店去抓感冒药，没有的话就顶好超市抓感冒药，大概都是这个故事情节。那半夜11、12点才在打电话，那药局都不开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常用，然后用了乌梅白糖汤，把这个上热下寒啊对消灭了以后啊，还这里那里闷的恶心恶心的，那就用那个什么三豆汤，扁鹊三豆汤。就是用豆类的东西把那个湿气，因为红豆可以去血中的湿，对不对？绿豆可以 清身体里面的热毒，然后黑豆或者说黄豆本身就是能够把病气吸收起来排掉的，就剩下来的不干净啊，就用三豆汤。那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觉得这个人还夹湿啊，就是那种闷闷的感觉还是很重，或者你把脉还是那种不清爽的那种 湿湿哒哒的麦的话，那你再用那个什么三豆饮，就是什么那里面比较有醒脾祛湿的，那就常规用药再用药啊。就是一般来讲，我觉得温病我是这样做，而且温病的那个一起手的特征，往往太像葛根汤症，太像白虎汤症。然后金方派的话就当葛根汤症接下来了，当白虎汤症接下来了，然后这样一打之后，剩下的东西就不叫温病，就是这种故事情节多些。那这个，那阳明篇对于后世医家的一个可正可负而偏负比较多的另外一个影响呢，就是因为张仲景的阳明篇导致后代的中医治便秘都治得不好。这个就是不是张仲景开治便秘之先河，而是他让中医历史上整个治便秘的主轴都歪掉。为什么呢？因为张仲景在阳明病里面啊，有讲到说，如果这个人体质是偏燥热的，然后大便就干干的，于是这个人就很会便秘。因为汉朝可能这种人真的很多啊，所以就燥热体质的便秘患者，张仲景有给一个方叫做麻子仁丸啊。那麻子仁丸呢，是小承气汤结构里面再加麻子仁跟芍药什么东西做成药丸。那麻子仁丸呢，张仲景就称它为脾约，就是脾呀、啊、干到卡住了，约束的约啊。那特征是这个人的大便呢，是拉出来的，是所谓的，我觉得这好像是香港中医常常会讲的话，就是你有大便吗？你有没有拉？有没有屙羊屎粪呢？就是所谓的羊大便，你知道，就是黑球球的那种，就是麻子仁丸是很对症的大便，是所谓的羊屎便，就是这个人阴虚而肠燥，大便就是黑黑硬硬的小球小球的。那这个羊屎便的麻子仁丸，因为它到底是一个小承气汤的底，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结构多多少少是有那个清热的效果。那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最后要讨论的一个议题是，但是呢，现代的便秘的患者往往不是这样一种热而发燥的体质。就是现在有很多便秘的人，或者同学，如果你本人就是便秘，你觉得这个你的这个人，你认识的这个人的便秘的样子是一个阳明病的阴虚燥热的体质吗？是吗？应该是相当冷静而沉稳的便秘吧，对不对？就是他没有阳明病的主症框，但是他便秘了，不是吗？那当然你要说张仲景哦，关于便秘的中成药，张仲景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中成药，就是把蜂蜜啊用火上加热，让它一直蒸发，一直蒸发，变成能够像麦芽糖一样捏成一个小小的柱状，然后把这个固体化的这个蜂蜜啊，推进肛门，这个叫蜜煎导法。另外还有一个灌肠法，是拿猪胆汁灌进去的。哦，那这个蜜煎导法的好是它的润肠效果很持久，所以就有江湖传闻，据说是从郝万川教授开始讲的，说有的人啊，在肛门插了一支这个蜂蜜之后啊，笑点在哪里啊？啊，这个然后就是让蜂蜜化在肠子里啊，他接下来一个月大便都是顺的。所以就是比起天天用那个甘油之类的东西来灌肠，一根蜂蜜粉笔啊，就是可以润肠润一个月啊，就是当然这有点夸张了，说不定有人没有办法润到那么久，但是效果相当持续，这倒是真的。所以以灌肠期来讲，这个不错。那另外那个蜜煎导方，张仲景还说了一个东西可以插进肠子，说是可以插土瓜根。那土瓜呢，就是类似葫芦那一类的瓜，我们叫菜瓜之类的瓜的根。但是那个东西我相信现代人已经不会那么喜欢了，因为蜂蜜插进去好歹是会化掉嘛，土瓜你插进去还要排出一条土瓜，对不对？这是在表演什么阴道喷乒乓球的特技吗？就是这已经就看 看得有点讨厌，我想那土瓜根散就别不用玩了。那猪胆汁的话，就是猪胆汁灌肠呢，这个做法就是你还要去找猪胆汁，然后你又觉得杀猪的地方弄到猪胆汁，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冷冻，拿到我家到底还新不新鲜呢？对不对？就是这个也就不努力了，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现代人的便秘，它就不是这一路，所以。比如说，如果现代人有便秘的体质，往往西医会给这个病人开一种东西叫缓泻剂，或者说软便剂，对不对？那他吃了以后，他的大便就会比较软，然后比较排得出来。可是呢，这个被西医开缓泻剂或者软便剂的人，往往就会变成跟这个药产生一种依赖关系，对不对？他如果不用这个药，就又大便又干住了。但是用了这个药之后啊，这个肠胃道又会越来越被刮到，越来越被刮到。比较不幸的情况是，某一天它就肠粘连了。对，就是这个东西是有这样的副作用。那但是呢，如今啊，比如说遇到便秘的患者，我们一般群民众很喜欢用的中成药也是麻子仁丸，因为市面药房都买得到。那麻子仁丸的问题就是它跟缓泻剂有一样的副作用，就是因为这个人的体质本来就是偏虚冷的体质，并不对症，所以你用了麻子仁丸它会润大便，所以你会排得出来，但是你不用又没办法了，所以就是说它也会产生缓便剂的那种必须常年使用它，一直要用它，一直要用它，而且有的时候不好的状况是越用越没效，然后就要越用越大量，然后人就被打得更虚，就是这样的一种麻子仁丸的副作用是对我来讲是可以讲不可爱的，因为我们中医要调理一个人的体质，最好是能够把这个人体质调理好了，他接下来就不用吃药了。就比如说啊，你如果得了高血压，那你今天吃西药是每天都要吃降血压的药，对不对？那如果西药的这个利尿剂来降血压，如果我们用中药的什么真武汤，我们的理想当然是你用两个月的时间把这个肾阳虚的体质调理好，肾脏自己会抽水了，之后就可以不用再继续吃下去了。不然的话，中药有何性价比可言，对不对？你原来西药你只需要每天这样几颗药这样吞一口就好，你 中药真武汤变成你每天要煮那一锅，那当然是吃西药方便了。就如果你是需要搞一辈子都要每天要喝那个药的话，你不要用中药，因为中药太麻烦而且也太贵了。台湾那个有健保的，对不对？领西药不要钱，领 中药就要自己买要钱的。所以这个如果你吃这个麻子仁丸通便变成说这个药要伴你陪伴你到死的话，那这个中药也没有任何性价比可言。那今天我们来，如果我们重新回到今天的便秘的话，今天的现代人的便秘有几个路数。我们中医有一句俗话啊，是这样说，小孩便秘用生白术，就是小孩子的便秘如果你用生白术的话，白术里面的油啊会帮助他的肠胃道的蠕动，会让那个大便排得出来。然后呢，女人的便秘用芍药，就是阴虚血不够的人肠子容易干，所以用芍药，甚至说加一点当归，就是芍药补血汤。就比如说用药的话啊，可能治女人的血虚型的便秘的话，芍药4钱加上当归2钱倒是不错。那如果你想要做当归补血结构，再补它一点黄芪都可以。所以生白术，但是生白术有剂量上的要求，如果是大人的这个肠不够润的便秘，生白术出手就是1两以上，就不要少，因为生白术 不到1两，它那个量不足以把你的肠壁都涂好，那像是涂油漆一样，就不到一桶油漆不够漆这个房间。那老人便秘呢，中医是说用肉苁蓉，肉苁蓉这个药啊，听那个中医喜欢照形状来说药性，那你看你如果到中国那个西北，比如说什么九寨沟黄龙那个什么观光区，它那边都有很多那个，就是你知道大陆的那个地陪都会逼人去购物的，对不对？它那个强迫你去买那个高原生产的什么景天啊，什么那种 个健康产品的时候，都有卖肉苁蓉。那个肉苁蓉放在那边，就一根一根像男人的性器官一样，很恶心的，荧光橘色的老二啊，就是那个。所以大家觉得肉苁蓉的好壮阳的，但是呢，其实它的药性叫做苁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温和的药。就是肉苁蓉最好的情况，就因为最好的使用范围，就是这个人阳虚而肠不润。就是所以呢，比如说肉苁蓉我常常挂进，比如说这个人肾很虚啊，就肾气丸症的人又便秘，就肾气丸挂肉苁蓉，那他的大便就会很容易润回来。就是甚至在科学中药这样挂零点几克的低剂量，都有的时候发挥到很好的疗效。为什么发挥很好的疗效？是因为他整个人是肾气丸的主症框，或者整个人是大黄正统丸的主症框，你主症框的那个主轴方剂有了，你再挂一点点就很有效。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单谈便秘的话，那肉苁蓉就请一次就放五千，谢谢。就是你只治便秘的话，那就是中药当西药开，你要有效剂量这样子，就是不能什么气机一波动就好，就是要开多一点。那所以呢，这个你如果今天遇到一个一般大人体质，他就不是这个干干热热渴渴的阳明病的体质的话，你帮他治便秘呢，你的一出手就是。我的药单这样写好了，一出手生白术一两，就是大陆人就开40克了，不要小气啊。然后呢，再来开一个有点像当归补血汤加芍药的结构，就比如说黄芪可以5钱，白芍药可以4钱，当归可以2钱。如果这个人脾还偏寒的话啊，因为现在很多人脾胃是虚冷的，对不对？脾偏寒的话，脾偏寒的大便不通畅，其实在太阴篇有一个理中汤加黄芪，所以你这个时候还可以再放一点干姜。就是这个便秘的人，你不管他便不便秘，你如果这个便秘的人喜欢这边抓一个给他一个抱枕，他会这么捂着，那你连干姜都可以再加2钱，就是有热度，他还比较肠子会动。因为现在很多人便秘是肠子完全冷掉不会动的便秘，那所以如果他有这个喜欢抱枕的状态，你干姜还可以再加2钱给他。像我们这，比如说我们家有认识一个算是亲戚的阿姨之类的啊，他就是每天吃好多好多生菜水果，因为他便秘，然后就越吃越便秘，然后就觉得那一定是我生菜水果吃的这个纤维还不够多，所以我要更加猛烈吃。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情节的循环？那啊，很常见啊，就是他就说他的这个肠子其实是冷到不会动了，而且为了消化这些纤维已经累到了，所以就没有力气了。所以这种时候还是以温补中焦为主啊。血不够的人，就你知道他有一点血虚体质的话，这个黄芪、芍药、当归组就可以微微加起来。那如果不是血虚体质的话，只是气虚体质的话，那个白术那边就可以多。那如果这个人呢是老人家，你就知道他是阳虚。阳虚的特征呢，就是不只是没力气，而且是没冲动，就是做什么事都觉得兴趣缺缺。那这样子的话，本体的阳虚你可以用，比如说炮附子3钱，然后上好青化肉桂1克，用吞服。但是呢，阳虚的肠脏不润，用肉苁蓉，我觉得大方一点的话，就开个4钱到5钱。那这样一个方，请问，我要不对，就又要叫贾家同学。请问贾家同学是不是有开过啊？就是类似这样子结构的治你们家谁的便秘？我是听你讲的还是听谁讲？我是不是记错了？啊？李峰讲的。对，李峰是开给谁来的？他是什么便秘？啊，你爸。好，故事不要讲那么复杂，你开什么方告诉我就好了。就你把药单念给我听就好了。啊，也加大黄啊？那加了大黄那是偷巧了。那一定会拉的，那就不知道有没有效了啊！那算了算了，不听了， 啊，就是因为加了大黄就一定会拉，对不对？但那个是不是四君汤有？因为我上次听你讲的故事，以为你是四君子汤加什么就很有效，就温补脾胃就很有效，所以我以为这故事只是讲。那你连大黄都加了，那有没有效都一定会拉了，那不知道了啊。所以这个故事就到此为止啊。那这个你我刚刚说的这个药物组合，你都给它加进去，然后呢，如果他喝了一帖之后，大便还没有松动的感觉，你就再帮他再踹一脚。踹一脚的方法就是加萝卜子四钱，就是动他的气。但是萝卜子加了四钱就不会不补了哟，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一帖方啊，你如果他一帖没有效，你第二帖就加四钱萝卜子去踹一下，如果大便就滑出来了，那再下一帖就又不要加萝卜子，就是因为这个药是以补为主。然后等到他第三帖还能通便，到了第四帖你就开始药量开始减了，就是你就可以不要说减量，就是说你原来的每天吃你就换两天吃一次，看这个药效能不能维持得住他大便是顺的。如果维持得住就三天吃一次，如果我还维持得住就四天吃一次，等到一个礼拜只要吃一次的话，基本上已经治好了，可以停药。这样听得懂吗？就是现代人的便秘往往是要用补法来治疗比较好治。那另外呢，我们后面的这个阳明杂病的部分呢，如果要讲到便秘的话，我翻一下跟你讲条目，等一下。这个九之九十八条到九之九十九条这边，我们这边啊，九之九十七到九十八条这个地方啊，就是九之九十七条这里，他就说啊，有一种人呢，是他的胃脉啊，是几乎把不到，而且呢，就算把到也是带弦脉的，那就是很干成皮了，他是干出了什么事情，所以消化道有那个脉象的反应。他说这个人呢，应该是会觉得肚子胀。如果不肚子胀的话呢，他也一定是便秘，而且这个人的便秘呢，应该是腋下的地方会闷痛不舒服。他说这个东西是身体里面有寒气造成的便秘，直接用那个大热破寒的无茱萸汤给他打下去。也就是在张仲景的故事情节里面，脉就是我如果要用今天的说法的话，就是一个便秘的人。你知道它是非常寒的体质，而且脉还是很有带弦的，这样的故事情节的话，那因为无茱萸汤证不一定会腋下疼痛，所以这个不能当唯一可靠的主证点来抓。但是呢，寒到阴实的病便秘啊，那个纠结住的寒气，消化轴里面的寒气，那还是无茱萸汤一脚给它踹下去比较好医。你用我刚刚那个东西来医的话，就是那个脉如果弦紧又硬的，无茱萸就是沉弦紧硬，就是又寒又阴实的，又带肝胆的弦脉的这种起手方，用无茱萸汤先开一下啊。当然无茱萸汤就是后代的人因为用惯麻子仁丸，对不对？无茱萸汤就是跟麻子仁丸比较起来是最遥远的存在的，因为无茱萸汤不再是热的不得了，而且是燥的不得了。可是它就是被阴寒的东西湿的东西揪住了才开不了，所以这个是有的时候是跟麻子仁丸面对面的最遥远最相反的存在，反而能够治好这个便秘，所以便秘有这个极端的便秘，也有那个极端的便秘，所以同学知道一下啊。那我们现在就下课，那下课的时候我再卖一个东西啊，对不起，我这个实在是因为家里面也，其实我这个不太想卖的，但是觉得放的也是放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做的非常的丑。就是我那个那天小吴来的第一天，我不是介绍说，如果你能够三种陨石，什么利比亚黄金玻璃，然后什么六棱天铁、六角棱天铁跟那个捷克陨什么的，三个有两个啊的话，加到一起就会能够产生最能够疗愈的地塔波这种脑波嘛。那我一直想要怎么样把那三个凑到一起。结果呢，我就在美国买了一批利比亚黄玻璃啊，去镶了一个坠子，然后又到美国去买了一批，就是有一个戒指啊，上面有镶 一小颗捷克云，一小颗六棱天铁，然后有一小颗帮它增幅的脱粒水晶，因为脱粒水晶就是要能让小的石头发出大石头的威力嘛，所以就是有这个捷克云，就是三种特强的陨石都有，然后还有一颗增幅的脱粒水晶，那这样子挂起来好像就蛮完美的，就一个坠子上面挂一个戒指，然后弄个链子。那这链子的话，如果同学要买银链子，划算的地方是万年大楼的一楼的那个野点子那家店的银链子比大陆便宜。啊，那但是呢，就是但是呢，其实我这样子送去配了之后呢，拿回来一挂，觉得好丑。所以我这个东西相当羞于见人，可是呢，因为我这个利比亚黄玻璃是在美国便宜的时候买的，现在已经涨到非常贵了。所以如果你只是要看性价比的话，我的卖的会比较便宜，这样子。所以就克利就看看同学要不要了，因为你要买这个东西要忍受得了它这个丑啊，我已经是真的是没有脸把它拿出来了。 下课了，麻烦摆摊了。